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，40项变化，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品质传奇，荣誉登顶，广汽传祺连续5年荣登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榜首。北京长春广汽传祺直营店全系车型现车充足，年底聚会诚邀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，详询01089368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7日，河北省委举行中央宣讲团党的19大精神宣讲报告会。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市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上，中央宣讲团成员、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舒启明同志对党的19大精神进行宣讲。省委书记王东峰在主持报告会时强调，要全面系统学习，深化思想认识，在领会把握党的19大精神实质上见实效，要精心组织实施，广泛宣传宣讲，在扎实推动党的19大精神深入人心上见实效，要牢记初心使命，矢志永远奋斗，在贯彻落实党的19大战略部署和要求上见实效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贯彻党的19大任务具体化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苦干实干，拼命干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，扎扎实实把各项事业向前推进。各乡镇办事处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宣传委员、市直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、京南经济开发区科级干部、企业、农村、机关、社区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收听收看会议。近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赴中船重工集团就加强项目合作、促进共同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座谈。中船重工集团党组成员、副总经理钱建平等集团高层出席座谈会。王艳青希望双方要密切配合，进行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，确定精准对接，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，要加快合作步伐，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在合作上更加细化具体化，要确定时间节点，对存在的问题逐项解决。双方要抓住建设省重点项目的机会，加强与上级的沟通，争取更多的支持，为集团和项目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，并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抓时间赶进度，全力以赴促进合作项目早日开工见效。陈宇希望双方积极沟通，并根据需求科学调整规划设计，优化规划设计方案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全力以赴促进合作项目顺利推进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和周慧敏在1993年对唱的歌曲《留住秋色》。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对唱过歌，有的很知名，像《相思风雨中》，但这首《留住秋色》呢，知名度稍微低一点，可是很好听。它的作曲是来自顾嘉辉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我们选择到了这一首来自谭咏麟的翻唱歌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90年的难舍难分专辑当中，叫做等候，翻唱的是来自瑞典的二人男女组合 Roxette 的 Dangerous。 冻伤了我冷漠的爱，冷漠的情，我已经不能再习惯爱情撼动我的寂寞，不必再说爱情隐没在这黑夜之中。 谭咏麟的等候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也是一首中版节奏的歌曲，来自李玟的魔镜，这是他1999年今天到永远专辑当中的歌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真的明白我的心里，两个我都爱。

在心中有一些。哦，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，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《寂寞的季节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3年的《月之路》新歌加精选当中，是新歌之一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也应该是一个寂寞的人写的词，因为呢，它的歌名叫做《风就是我的朋友》，这是来自1990年苏芮的一首歌，是他当时从飞碟唱片转投福茂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苏芮对作品的选择以及混音师对他声音的处理，都和之前的飞碟唱片有很大的不同。 忘了什么是伤痛，什么叫做寂寞，当爱情走过以后，不再模糊难懂，忘了泪该怎么流，心事该怎么说，当我付出我的所有，

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《我就是这么快乐》，这是她199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呢，可能是很多上班族人的追求，但是却追求不到的东西。这是来自林宥嘉的《自然醒》，是他2011年《美妙生活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这首歌的作词呢，是来自香港著名的填词人黄伟文。黄伟文呢，很少填普通话的歌曲的歌词，他的粤语经典的填词包括像杨千嬅的《可惜我是水瓶座》以及陈奕迅的《浮夸》。 街头快要晚的时候，想要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一觉睡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，妹妹有心情不出来，出来这个事情也奇怪，需要散步时得有像小孩，有人按错门铃，有人打错电话，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，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？不出来，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，只要散步时能有你在，我拳头就放开，睡得像小孩。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世界变得太快，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，置身事外，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潜意识里留存，妹妹有心情不出来，世界也奇怪，只要散步时得有你在，保护着就张开，睡得像小孩。 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宥嘉的《自然醒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郑秀文2002年《舍得》专辑当中的808。这个808呢，就是 KTV 包房的号码，而且从歌词当中你会发现，这是两个人去唱 KTV， 而不是一群人，而且呢，两个人应该是恋人关系，两个人一起情歌对唱，越唱越浪漫，越唱越暖。

心里不要难过，眼里不要有这些落寞。